第42集。 他蹲下来，用手指去触摸脚下这块地方，然后他摸到了一个冰冷的、坚硬的、金属质感的东西，似乎是一扇方形铁门。陆时琛用力去搬那块铁门，没搬动，这才发现上头有锁，是那种老式的铁锁，但锁环并没有扣到锁眼里。 连排风设施都设置得这么隐蔽，这个地方究竟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个铁锁是因为人的疏漏才没有被锁上的吗？ 出于好奇，陆时琛把铁锁打开，用力地搬动了那扇铁门。沉重的铁门被搬开了，缓慢地滑动到一侧，里头出现了一处通往下头的台阶。跟外面白亮的天色相比，下头显得极其的幽暗，不过似乎有光透出来。陆时琛隐隐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藏着秘密，好奇心驱使他想要下去看看，于是他一级一级地下了台阶。等到两只脚都落了地，陆时琛打量着四周，通道黑黢黢的，只有长廊的尽头挂着一盏昏黄的壁灯。 这像是一间密室啊。 陆时琛在心里猜测着，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。他扶着凹凸不平的墙壁朝前走着，通道很长，并且多处拐弯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他才看到了一扇门，里面隐隐约约地透出更亮的光来。那个门没锁，露出了一条窄窄的门缝，透过门缝，陆时琛看见了里面摆放着一张病床，病床上似乎还躺着一个正在输液的人。陆时琛轻轻推开那扇门，脚链发出了轻微的吱呀声，他谨慎地停下了动作。但是过了几秒，门内毫无动静，床上的那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反应。于是陆时琛把门又往里推开了一点，这才看清楚了这个房间的全貌。这是一间极大也极简单的屋子，除了病床上躺着的这个正在输液的人，房间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白色的，白色的墙，白色的床。陆时琛走过去，看着病床上的那个人，那个人看上去苍老且脆弱，头发是白花花的，脸色甚至唇色都是苍白的。莫名其妙的，在盯着这个人看了几秒钟之后，陆时琛觉得自己似乎跟这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。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，他是死了吗？为什么看上去毫无知觉？ 陆时琛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手指触碰了一下那个女人的额头。他的触碰惊动了床上的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居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向了陆时琛。在他们对视的一瞬间，那种冥冥之中存在联系的感觉在陆时琛的脑海之中更强烈了。就在这时，床上的那个人忽然睁大了眼睛，一直平放在床上的那只手也抬了起来，颤颤巍巍地指向了陆时琛。那僵硬而激动的表情几乎有些可怕，饶是陆时琛一贯没什么情绪波动，此刻也被震惊地定在了原地。 这人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感觉似乎认识他？ 陆时琛试图从大脑之中调取关于这个人的记忆，忽然一阵剧烈的头痛袭了上来，这简直像是一个电钻从两个太阳穴生生地捅进来，让他头痛欲裂。就在这时， 身后走廊的尽头有脚步声传了过来， 有人正在走过来。 陆时琛就在这头痛欲裂的一瞬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， 如果我不跑，我就很可能会像这个女人一样被永远地囚禁在这个空旷的地下室。 他转过身，在门外的人靠近之前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房间。剧烈的头疼让他跑得跌跌撞撞，可是他隐约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。他凭借着残存的意志按照原路跑出了那个地下室。斗姨看到外面大亮的天光，他的头痛一瞬之间加剧。陆时琛的记性一向很好，可这一次头疼让他无法思考到底是从哪条路走过来的。那个地下室让他觉得有些恐惧。 我应该走远一些，或许身后那个人已经发现了我，正在追出来也不一定。 他忍着头疼跑了很长的一段距离，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随即他跌倒在地，双手痛苦地抱住了头。大脑里头像是有一个鼓槌一样，在一下一下地重重地敲打着他的神经，每敲一下似乎就有什么东西想要涌出来，然后又被剧烈的头疼给逼退回去了。陆时琛本能地用手指按压着自己的头部，那头疼越剧烈他就按压得越用力。这阵头疼让他觉得自己随时会死过去，他几乎感觉到了濒死的窒息感。 怎么了？ 就在这时，陆时琛听到耳边有人这么问，少年的声音清亮的像一盆冰水兜头泼过来，带着些关切的语气。 是不是头疼？ 这声音让陆时琛稍稍清醒过来，但他还是被这阵头疼折磨得说不出话来。然后他感觉那个人用了很大的力气将他从地上扶起来，让自己倚在他的身上。17岁的少年正是抽条拔节的时候，身上的骨头硬邦邦的，两个人的肩膀撞到一起，这非但没让陆时琛舒服一点，反而让他的头疼更剧烈了。要不是全身的神经都被头疼牵动，他几乎想把这个人一脚给踹开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只想一个人待着。这个人把他扶到花园内的一处木椅上坐下来，似乎又说了什么，但是陆时琛全都没有听清楚。他抱着自己的头，这次的头疼比以往更甚，这让他觉得自己会随时死掉。下一秒，微凉的手指碰到了陆时琛的嘴唇，然后就有东西被推了进来。一开始是甜的，很快在嘴里化开，随即泛出了微酸的清柠的味儿，刺激着舌尖的神经。 啊，是糖，能缓解疼痛。 这一次陆时琛听清了对方的话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真的能够缓解疼痛，还是自己的痛觉被味觉分担了一点。片刻之后，陆时琛的头疼居然真的缓解了一些，他这才睁开了眼，看清了半蹲在自己眼前的男生。男生的长相跟声音一样清俊的像夏日里的冰水，他正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自己，眼睛里透着一些陆时琛无法辨识的情绪。两个人似乎对视了一瞬，少年站起来朝外指了指。 我去买止疼片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。 陆时琛没有说话，他又坐了一会儿，那块糖渐渐地在嘴里化完了，他的头疼好了一大半。身后有脚步声传了过来，陆时琛转头看过去，十几米外有一个男人在东张西望，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。 陆时琛想起了自己从地下室逃出来之前听见的那阵脚步声。 会不会是那个人追出来了？这个地下室不对劲儿，这个地下室是这座疗养院里最见不得光的秘密，而现在这个秘密被我偶然撞见了，对方应该不会放过我的。 他站起身来，快步地离开了护理院。陆时琛在门口打了一辆车，坐车回家的时候，他又想起了被藏在地下室的那个女人。 那人是谁？为什么他好像认识我？而我又为什么会因为他而头疼？ 他直觉这个年迈的女人跟自己有某种联系，可是一旦往深里想，那头痛又隐隐有卷土重来的架势。趋利避害的本能让陆时琛停止了对这个女人的猜想，他看向了车窗外，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。他看到了刚刚的那个少年正朝疗养院的方向一路跑过去，他的衬衫下摆随风浮起来，勾勒出窄瘦的腰线，再往下两条长腿跑得飞快。车子开过去，陆时琛随之回过头来看向了那个人，继而他又想到了那个少年半蹲在自己面前的模样。陆时琛把情绪和味觉联系到了一起。 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透着的情绪到底代表着什么？以前似乎很少有人对我表露出这种情绪，是担忧吗？还是焦急？或者是别的？那情绪是甜的，而且微微泛酸。 记忆好像过了很久，好像从没为我停留。我不想承受所有的痛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不知道要忍多久，美好定在哪一个路口。 身边还留着你的烟草味，甚至和我都还没来得及。你这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，显然不怀好意。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，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神秘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，风吹草动也不行。或许我还在等着你把借口胡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淋过那场雨的痕迹要多久才能抹去。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，也许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神秘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，风吹草动等着你把借口不说的特别有